大匪案天下，今朝早咧就录咗三节，第一节咧就讲港珠澳车牌，即系解释翻啦。第二节咧就讲香港真正核心价值啦。我哋要捍卫香港嘅核心价值，我哋能够比新加坡好自豪嘅，就只有一个，就系叫做言论自由。咁头先怒气啲啦，咁由而家冷静啲又再讲啦。黄子华金盆朗后应该睇唔到香港出路。而家呢啲人包括民建联、民主党各类都好啦，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从来都冇民主，冇，只有言论自由。以前我哋僆仔讲得好清楚嘅，你讲嘢呀唔讲得呀，是咪冇言论自由啊？而家香港地就系冇言论自由，自决、港独、有讲冇做，全部都唔讲得。香港真系如果移得民嘅都可以白白攞有走啦，因为唯一嘅核心价值都冇咗。呢一节啦，想讲下直播。其实咧，近期大陆啊、香港啊、台湾啊，好多华人呢，尤其抖音啊，即係呢係下载率呢，而家全世界最高下载量嘅 Apps。讲返啲年轻人啦、啊、或者啲宅男啦、啊、佢哋好多人呢睇直播。咁呢喺大陆开始啦，默默啊，腾讯都有㗎。咁台湾啦、啊、其实都系默默啦，抌咗七亿台币搞嘅，咁呢就各种玩法啦，其实都系啦，譬如17，咁啊最巴闭啦，徐静蕾嗰个老公啦，王力宏，红唔系，对唔住，哎，因为佢三个名好似系王力宏、王力宏、王力恒，系王力恒，咁呢就做夜店嘅，其实第一个搞直播呢比 Facebook 仲要早呢，就应该是佢，我冇记错。咁呢就做17直播，咁呢做 Apps， 后尾呢就清除咗，因为点解呢，有啲直播打真军喺嗰度。咁呢最近呢就搞上市，咁就失败咗。咁呢而大陆呢有个搞直播香港上市呢就批咗。咁呢就日新月异。即是以前我哋十几年前啊，大陆唔俾上 Facebook， 唔俾上 Facebook 有几期啫。而家啲僆仔都唔玩 Facebook 㗎啦， Instagram 㗎啦，同埋其他各类型啦。早唔知不留记录，唔 at 你，你留唔到言。全部以睇片、短片为原则，相为原则。Facebook 沦为卖广告嘅地方，而睇短片、睇 YouTube，而家根本上就是抖音的年代。抖音就冇办法有钱赚，暂时睇唔到啦。咁但係直播係有嘅。送送小礼物啦，咁样俾心啦，咁样影张相啦。咁好多大陆就叫工会，台湾就叫经理人公司。咁呢喺啲大学度呢搵啲大学生帮手，啲女仔男仔都有嘅。主要女仔啦，个样生得去啊，唱得下歌，有啲识跳舞啊，才艺表演呢几样啦。咁呢就加盟入去做。咁一般呢就试播呢就冇乜钱嘅，就冇规定几多。咁但係当你签咗合约，真正成为个直播女主播呢，咁呢就基本上呢就一个月要做50个钟头直播，而要上班20日。呢、这个就系做直播最基本嘅时数。咁呢就所有送嘅礼物，佢哋送送小礼物啦，有阵时飞机、火箭、浪漫小岛啊，12星座、蛋糕、生日，系咪流星雨四季嘅，好似夏天就仲夏夜之梦。啊，台湾就浪漫天灯，咁呢每一个都有个价目表，咁通常嚟讲呢就搵游戏嘅点数嚟俾钱啦。PayPal 呢就贵啲嘅，1:5啦。如果用卖卡啊，即係嗰啲游戏币嚟俾钱呢，就1:8。 佢哋叫 M 豆。点解会讲呢啲呢，就係而家嘅玩法唔同。而家香港，而家啲后生仔可以唔开工唔做嘢㗎，就有钱㗎啦。但係我都话直播其实已经开始没落，就到抖音。抖音下一个转变我唔知道。经理人公司通常嚟讲个机构，譬如我做咗呢个 Apps， 跟住呢就做宣传你嚟，然后呢你呢就加入咗嚟啦，你个工会，咁呢我就拆五成俾你。譬如呢我有你所有旗下嘅主播，叫主播啦，咁呢就搵$100,000个月一个 M 豆，咁就拆五成，咁就五万囉，五万。咁大陆呢就拆四成，即係拆八成，你得嘅五成嘅八成就俾个主播。即係话如果你有$10,000收入，个主播就有4000。而一般呢将声卡一部手机或者一部电脑佢就做到㗎啦，任何环境都好。咁呢啲女仔就自己会搵到客嘅。点解生得靓女啊，唱歌啊，唔使多人嘅，只要有人支持，所谓粉丝啦，或者宅男睇上啦，倾家荡产。最近啦，大陆好多新闻啦，譬如好似有啲主播啦，最近啊有个有钱嘅富二代啊，老豆俾$70,000佢，就再加四个单位蚀晒，跟住滚咗两个另外嘅富二代1.7亿，咁啊为咗送礼物俾呢啲咁嘅直播做。佢男朋友一次过俾400,000做首期买楼俾嗰个人，咁冯提莫更加啦，即系所谓叫做直播一姐，喺斗鱼嗰度咧就即系黄思聪嗰个平台嗰度，咁好多人咧后生仔咧，譬如咧你哋唔知道，其实 YouTube 都好多呢啲片噶，可以睇下噶，咁啊譬如飞儿啦，佢哋自己作曲填埋词嘅，不要停啊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，咁样唱，譬如好兴啦，学猫叫啦，即系学猫叫啊，而家最近啊学猪叫啦，啊咁啊，氹啲男仔喺网上送礼物俾佢，而呢啲网上送礼物实际会变埋钱。咁佢哋好鍾意啦，譬如可以满月庆，咪做满一个月就搞一次庆典，做够100日咪100日庆典，跟住呢就半年庆，咁呢啲粉丝呢就留晒啲钱，到时去睇佢就俾钱送头啦。咁佢哎呀我未见过乜，我未见过，哎呀我未见过12星座，有人送12星座就好啦。咁如果有啲人係支持佢嘅宅男，门口都唔出唔识沟女嘅，而係网上真係识咗女朋友，佢就倾家荡产俾佢。所以好多100,000主播、1,000,000主播做一年啦，我都见过。因为我呢近期呢都有睇㗎。因为我想喂做咁简单嘅搵到钱喎。因为啲女会自己带埋客人帮你搵钱俾你喎。咁大陆叫工会啦。咁呢就喺台湾呢就叫经理人公司。经理人公司通常呢就抽成半佣。成半佣啊，即係譬如五成俾你，佢抽成半，三成半先就係嗰个台湾姐姐嘅。点解咁呢？因为佢真係有个经理人公司，一个地方小啊，台湾。咁好多时候呢就好多佢哋嘅经理人呢就会做假 fans， 帮你做势。咁而好多人呢喜欢呢个人呢就会做场控。即係帮佢管理啲嘢，譬如我係你 fans， 我相信你，你加咗我做场控，我帮你留言啦。哎呀多谢边个边个送小礼物，如果喜欢嘅啊追踪呢个主播啦，点样点样，跟住有人送礼物，哎呀多谢你啊，你乜乜乜。个系统其实好完善嘅。小至$1，即係1个 MB 嘅荧光棒，到214,000 MB， 即係$25,000嘅。价值嘅，即系港纸嘅12星座嘅礼物都有，不停就系送送送，边个送得多喺个榜度就榜一、榜二、榜三，嗰个女仔对你特别好。有啲人为咗沟呢啲咁嘅直播姐姐， 借到倾家荡产，丢到一毫子都冇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一入嚟嘅时候，譬如好似我咁啊入嚟，大肥哥啊，你来看我真好。其实冇睇过佢都唔紧要噶，你入嚟，因为你个你注册咗你个名就叫大肥，然后佢就跟住你注册嘅名，佢就叫你。跟住佢哋仲有好多嘅比赛啦，比赛就斗攞得礼物多，某一款礼物啦，咁你支持佢咪搏命丢咯，即系叫做丢斗咯，佢哋叫不停咁送钱。咁其实咧，我上咗台湾咧，我都去，因为我想做啊，我人系简单啲，我真系想了解究竟系咩回事。咁又有经纪人公司，佢哋会不停去签约啲新主播，然后咧就喺其他啲主播成功咗嘅大主播度拉人过去睇佢，然后互相喺度穿插。总唔知就想办法令到你嗰啲人留喺直播间，变成咗个习惯，习惯好可怕。一得闲揿咗个手机，你就睇啦，睇里面啲嘢系咁样。而家嘅潮流啲细路仔又系咁，有啲唱歌唱得好嘅由头，好似尤其台湾啦，基本上都系啲 show girl 啊。即是可以嗌得出名啊，啲二三线演员啊，甚至有啲呢成日跑show啊，即係譬如啊成人展啊乜乜有朵啊，然后就加入直播平台，然后叫佢嗰啲粉丝跟住送豆俾佢，帮佢做势，一路打上去。搵好多钱。搵好多钱。即係话譬如我在网上啦，识得两个昆明的女仔，是冇做嘢，大学毕业就是做直播。你话佢搵唔到钱咩？叫做下游少少，唔系做得好出色，唔系大主播啦。佢一个月平均嚟讲四五千蚊人民币，十零个 fans 啫，十零个 fans 夹粉养咗个女仔。另外一个强啲嘅，一个月大概搵15000到。佢日头做一份拍卖工作，然后夜晚。每晚做九点钟做到十点半，两个半钟头。佢做呢份工有15000收入，仲要加埋税啦。日头仲有份工，佢我问过佢，喂，你打份工几钱啊？3000多人民币啦，大学毕业喺拍卖行做，但系佢夜晚嘅收入系几倍，几倍。佢都话呢个青春饭唔知做得几时，做得几多几多啦。好似我识得台湾有个女主播啦，咁啊真系好靓。佢本身就参加星光大道，跟住把声失咗，咁而家咧就做主播，咁日头就订飞机票，夜晚咧就做主播，用咗半年时间。啱啱半年庆啦，300万斗，如果除港纸啫，就除8，8×4=32，你当先啲啦，即系32万嘅港纸，8×300万斗，8×4=32，40万嘅港纸。半年里面搵咗40万嘅港纸，咁好啦，除一半俾咪咪直播，即系换句说话，佢有20万嘅港纸，而20万嘅港纸佢经理人系抽咗成半佣，咁即系换句说话，20万嘅成半就系3万，系咪啊？啱数啦吓，咁即系换句说话，佢仲有17万，17万除半年。6个月，平均一个月20000多港纸，仲加埋佢日头份人工搵30000多，以一个大学毕业20多岁嘅僆妹，正正常常系搵唔到嘅，所以直播好可怕。而啲人可以网上恋爱，因为佢永远都系讲好听嘅说话喺网上，而啲男仔系唔使出街，亦都佢唔使除衫，因为嗰啲系佢女神嚟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所以呢，我哋啲年纪大啲，即係好似睇我自我年纪大啲啦，啲仔女成日呢对住个手机喺度呢写来写去呢，你就要小心啦，佢可能借贵你都有，一定要明白。 我想吸收多啲新事物，想见多啲嘢，我不停咁做緊，但係能力有问题啦，后兜老人家有痛症，上一个礼拜飘零重咗高嘅射晒去，所有嘅飲食正常，飲酒各样嘢都冇事㗎啦，起码唔使食飘零药同埋打止痛针，跟住保健食多少一路食落去，咁你就人生愉快，就是我哋而家最主打嘅产品痛症。老健年纪大梗有啦，好似我咁吓，卖少少广告啦。多谢你哋逢星期六四点钟网台个健康讲座，你上嚟，今个月都会有啲小礼物送俾你，然后你哋可以直接问我哋好多问题，因为有用嘅嘢会发光发热。再见，拜拜。